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，我眼泪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 跟住嚟咧就話唱翻啲唱翻幾隻啊！我自己喺呢只唱片入邊嘅曲。 春天在來的路上，美麗的念頭四處流蕩，風在南方為我探望。让阳光照在我每一 千万别忘记，